是这样的， 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听众朋友，请听《不见不散》。美国洛杉矶， 别老盯着妞，看房子。 故事的主人公刘源是个移民美国多年的北京人，说他活得很潇洒，不如说他混得很潇洒。他没有固定工作，什么都干，又什么都不专。眼下他正给一个来自国内的摄制组打杂，为选景来到了一所漂亮的大房子。 这大 house very nice 吧？ 这好看吗？这个 好看吗？这是希腊风格。 Hello， 屋里只有一个华人面孔的女孩子。 Excuse me, I have good news for you。 对不起，听一姐，我听不懂 English。 我叫霍华德，欢迎你到我们美国来。你们中国的菜很好吃。 你刘源吧？两年前你回北京，你喝多了那次。 哪次？我回北京一个多月，没一天不喝多了。 刘小店请吃饭，那天吃的是上海菜。 哦，对对对对，是有那么一次，你来晚了。可是我记得那女的挺黑挺胖的呀。 挺黑挺胖那是刘小店儿，我就坐她旁边，想起来了吗？你可真够没良心的，那天你喝多了，还是我们把你送回家的呢，出租车上你还吐我一身呢。 她肯定啊，还往你手上写电话号码来着。 对， 而且啊，还一边写啊一边说，妹妹什么时候走了单儿， 想 着你 在美 国 还 有 一 哥。 那天没你啊，你怎么知道的？ 他一喝多了就往女孩手信里写电话号码。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什么正事儿啊？ 他们是从北京来的摄制组，以前我们都认识，跟刘小店也认识，想在你们这儿呢拍场戏。 拍戏？哟，那可不行。 就一天？ 这不是我的房，我也刚来美国，这给人看家呢。 你怎么不爱国呀？ 这跟爱国不爱国有什么关系啊？ 经不住刘源的一通乱砍，李青还是糊里糊涂的同意了。 都下车，快快，抓紧抓紧抓紧。 Thank you sir, you busy guys。 剧组兴师动众的在豪宅里摆开了战场。 哎，刘源。 哦，慢慢。 刘源， 我都看着点啊。 刘源， 快点， 过来过来过来。 哎，慢着慢着。 好的。 怎么回事啊？不说什么都不动的吗？你瞧这 班 都乱七八糟的。 是啊，是说不让动啊。 这还没动呢，这 个。一定要清！我已经看见俩烟头了，俩烟头了。这是拍电影， 不是拍新闻，是不是？他怎么着也得…… 你也不能害我呀！你瞧瞧，你弄那么大动静，人家邻居看见了，肯定得跟房主说呀。那我怎么跟人交代呀？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不听。 一会儿就完，走的时候肯定给你收拾的一点都看不出来，骗你是孙子。 我有什么权利答应你们？人家好喵的让我住，我就这么跟人跟房呢？ 都是从国内来的，房主不也是中国人吗？互相帮帮忙啊。北京人在纽约那部片子就是他们拍的。哦，光知道看的时候过瘾，拍的时候也得出力。 看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啊，瞎编乱造。 那就更得帮他们了，本来他们智商就低，再不选点好看的景儿，不是更看不过去了吗？回头片子全世界都放，丢谁的人呢？还不是丢咱中国人的脸，是不是？你说应不应该帮他们？这是有关咱们民族的尊严，跟你是有关系的，我的李青同志。 歪理，都是你们摄组干的好事儿，你看看，那换那么大的灯泡，把灯罩都烤糊了。 赔。啊，我给你赔一新的。 你赔得起吗你？那你看这线拉的这劲儿，这擦都擦不下来，还有这玻璃都破了。这不是在北京，这也不是我们家，你们走了我还得看人脸色呢。 你消气儿啊，先洗洗去，我一定给你擦干净了，不弄完了我不走。 你走，你现在就走。 巧的是，半夜两个贼摸进来，卷走了李青的钱，还把他的嘴堵住，绑在椅子上。 Sorry, baby。 幸好第二天刘源来赔灯罩，才给李青松了绑。李青无论如何不敢再住下去了，刘源将他带回自己家，湖畔的一辆房车上。 我该怎么办？ 天也凉，心也凉，穿上点。我问你啊，现在国内那么火，你来这儿干嘛？ 我想做国际贸易。 你歇了吧。所有来美国的人都想做国际贸易，结果全进餐馆端盘子去了。 别说风凉话，给我出个主意。 你真想听我的意见？说好的还是坏的？ 你说吧。 立刻卷铺盖走人，回去。 那好的呢？ 这就是最好的出路，对你来说。不是吓唬你，你现在是要钱没钱，要身份没身份，你说你还怎么待？再说了，美国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满脑袋都是那个做国际贸易发大财，你这样下去结局一定是特惨。 No good, no hope, 没希望。 我能吃苦，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光能吃苦有什么用啊？问题是你能干什么呀？你连这话都不会说，骂你都听不懂。所以我不说话，你去吗？ 我要是你妹妹，你会让我去跳脱衣舞吗？ 你要是我妹妹，我就不让你到美国来。脱衣舞怎么了？你以为光不要脸就行了？都得会劈叉遮倒立，一条腿轻轻松松一抬就一人多高，你行吗？用你那柴火牛的身子骨，谁看你啊？ 思前想后，李青同意回国，刘源送他到机场。 机票钱我会还给你。 算了吧，不管怎么说也算咱俩有缘，说不定以后我混不下去了，到北京还得找你给我口饭吃。 你是个好人。 可能是吧，我也不知道。 我说的是心里话。 你就别说了，回头我心一软再给你留下。 再见。 一年以后，刘媛儿又意外见到母亲。 谁呀？谁呀？谁呀？这是。 娘，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就没走。那天我在机场越想越冤，时差还没倒过来呢，怎么就回去了？后来我把心一横， 把自己给卖了。 你怎么老挤兑我呀？我把机票给卖了，拿着那点卖机票的钱租了个小房子，第二天就去找工作去。 现在在哪儿干呢？ BMW。 哟，大公司啊。 一边工作一边学语言。 干什么呢？ 什么都干呗。 你还别说，咱俩还真有缘。你住哪个区啊？ 我刚搬的家，跟一个美国女孩合租了一个apartment，就在橘子路。 那区不错呀。 原来住在小台北，那个区的报纸是中文的，电视是国语的，洗衣店、加油站、饭馆全都是中国人开的，连邮差都是中国人。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是不是移民到广州了？ 还是郊区，太冤了。我很同情你。 就是。 有比你还冤的。 谁呀？ 巴顿呢？他老家就在你原来住那区。你想想，人巴顿将军把整个欧洲都打下来了，万万没想到几十年之后他的老家都被中国人占领了。你说他要是活到现在，还不得给他活活气死。 你怎么那么烦人呢？哎，你这一年多在干嘛呢？ 我现在卖墓地了。你要是打算把这把骨头埋在洛杉矶找我，哥哥，我现在是玫瑰港墓地的 agent。 有缺德吧你？ 这是积德呀，有缺德了。哎，咱吃中餐。 你别改主意了，那都快到了。走走走，哎，我请你。 是啊，是你请我呀，吃中餐也是你请我呀。 没想到两人一年没见，一见面就碰上倒霉事儿。一进饭店，正赶上强盗打劫，两人无一幸免。 吓坏了吧？我是头一次。 我可是第二次。你说咱俩怎么那么倒霉？见了面就出事儿。 刘媛的朋友开了家旅行社，雇刘媛当经理，还让她找个女秘书。刘媛立刻想起李青。 大晚上的，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白天人也不让你在这儿待呀。那天你说你在 BMW 工作，我就知道你准是清洁工。 这一年我把一辈子的玻璃都擦了，一辈子的地都扫了。 你这就对了。你能打这种工，说明你先踏实下来，先从苦活累活干起，打好基础，先苦后甜。我就是先从擦玻璃起步。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一会儿监工看见我聊天，老板非炒了我不可。 我今天让你把老板炒了。 求你了，走吧。 不是我走，是你走，辞了这份工作。 辞了这工作，我喝西北风去啊！ 我给你找了个工作，年薪20000，旅行社导游。我是副总，老板是我朋友，干的都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事儿，是凶是吉，是福是祸，你自己掂量。 行行行，谢谢你了，我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你赶紧走吧。 明天我等你电话。 经不住刘媛夸下的海口，李青炒了老板，到旅行社上班了。 Hello， 泛太平洋旅行社 ，Can I help you？ 你就别 happy you 了，赶紧把我这蓝万开过来。这哪是招商啊，整个一把家都搬过来了。 这国际机场啊，是 美国最大的国际机场。别照了，那什么，护照，把护照都给我。 哎，为什么呀？ 你从下飞机就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嗯，我知道你为什么呀。你整个一十万个为什么？出国前没经过外事教育啊？ 教育了， 到这儿就听组织的。拿护照。 谁知刘媛的朋友专门打着旅行社的幌子干贩运非法移民的勾当，早被联邦调查局盯上。刘媛、李青不明就里， 干的还挺卖力。 你不是说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接电话订订机票就行了吗？怎么头一天上班就跟搬运工似的？ 没想到你还真有劲儿，让你坐办公室那是大材小用了。 一念之差呀，我就上了贼船了。你等会儿，真把自己当铁人了，好歹你头发。 你怎么知道我饿？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你净张罗了，就没怎么吃东西。我还以为你这人一点正经没有呢，没想到还挺敬业的。 小李呀、啊，你表现的也不错嘛，工作中勇挑重担。 少来这套啊！ 哎呀，差点就连轴转。康亚鹏弄这帮人，说是商务考察，我看也没什么正事。刚放下行李，就让我带他们看脱衣舞。 你答应了？ 我骗他们说美国正扫黄呢，让警察逮着啊，得罚钱，罚完钱不算，还在他护照上盖一戳“色狼”。 这瞎话张嘴就来。 想听真话，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跟你说。 去， 你还真是个好帮手。 这一天我这身上都馊了。 我跟你说，方文东你先回去洗洗澡。开我车回去。 行， 别人还得陪他们逛商场呢，我今晚就在这儿盯着呢。你们的可乐。 哎， 来水果。 怎么回事啊？这美国旅馆还不住温调料所呢，开水都没有。 不光是这个旅馆，美国所有的旅馆都没开水，还没牙刷呢。 不可能，美国都是24小时热水。 你真傻还是假傻呀、啊？那是洗澡水，美国就这条件，你们克服克服吧。 克服不了，我们就是想喝杯热茶，又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行行行，一会儿我们跟旅馆商量商量，想办法跟你们解决，好吧？ 真没想到，坏事。 这有什么想不到的呀？来美国应该做好吃苦的精神准备啊，享福别出来呀。别做其他的动作，美国警察可真开枪。 为什么呀？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洛杉矶一名女子失联，联邦政府授权我对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进行调查，请你们不要做无谓的反抗，请你们不要做无谓的反抗，请你们将双手放开了，表示起你走出来。 刘元、李青就这样糊里糊涂一勺烩被关进了警察局，申辩喊冤都没用，过了好几天才给放出来。李青没法不跟刘元急， 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去找我，也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忘了我，忘得越干净越好，拜托了，你多保重吧。 刘元也觉得冥冥之中像是有人故意和他过不去，自己30多年虽然过得平庸，但还没碰到过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又是一年过去了，李青已经过得比较体面了，他开了一家花店，一边卖花一边教几个孩子学中文。 今天回家的时候把新学的生词默写5遍，明天老师要检查的。好吧，下课了。来了。 哎，李老师您好。 您好。 哦，有人今天在那个报纸上当刑警寝室找你呀、啊、 找我？ 对呀、啊、你看 谁会找我呀，是不是弄重名了？ 小袁小叔，我们一起走了，跟老师说拜拜。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哎，再见。 李青，很久没有你的音信，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洛城，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美国。 一年前的今天，我在帕萨蒂娜的老城把你丢了。一年后的今天，我非常想和你见上一面，请你别误会，我仅仅是想和你叙叙旧。一定来，我会一直在我们分手的地方等你，不见不散。是李青吗？ 装什么蒜呢？那么想见我，刚一年没见面就忘了我了？哎，你瞎摸什么呀？瞎摸瞎摸的，吓了你。 是李青，你还是来了。 你怎么了？看不见了吗？看不见李青了吗？ 不，我看得见。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看见你望着我，你像玻璃杯里的冰块一样透明。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看不见了。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瞎呢？ 在一次车祸中，我受到强烈的震荡昏过去了，醒来我就失明了。我当时特别绝望，还不如死了。我无亲无故，还想再见一面的就是你了。变得不会说人话了？ 不不不，不是不是，你变得安静了，清澈了。 能评价一下原来的刘媛吗？ 我一直对你印象挺好的，你人很乐观，鬼主意也多，就是有点淘气。其实你是个挺招女孩子喜欢的人，就是说话有点刻薄，但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对我也很好。只是因为几次遇上备孕的事儿，搞得我一次比一次狼狈，我真的怕了，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想离开你，躲起来不敢见你。 看来你是对的，我的确是个克星，把自己都克。现在的刘媛是个瞎子，是个废人了。 你不应该这么想。 那我应该怎么想呢？难道我还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憧憬什么，去追求什么吗？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只有在梦里我才能见到光明，回到阳光灿烂的记忆里。有几次我梦见了你，你如此清晰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激动不已。一旦惊醒，心如刀绞，我拼命想看见哪怕一丝的光亮，可我只能听，用听觉去想象。 你是有点不会说人话了。哎，对了，我拿到绿卡了，还开了一家自己的花店，没想到吧？ 一定很美。能替我送你一束花吗？ 应该我送花给你啊。你喜欢什么花？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对不起，我忘了你看不见了。 没关系，我可以闻。眼睛看不见了，嗅觉就发达起来。 这时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旁边经过。 刘媛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引起了李青的怀疑。 咱们走吧。哟，这神仙包啊，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我又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我真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你吃什么亏了？我不是也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吗？ 你有心吗你？ 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一年，刘媛依然住在那个房车里。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几年前我落难的时候就住在这儿，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以后等我有了钱，一定把你这房车买下来，经常看看，忆苦思甜。 搬过来一起住吧。 干嘛呀？不又不是没住的地儿。 咱俩都那么大岁数了，还能干嘛呀？也就是就个伴儿。 我跟你住，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 你把我当成披着人皮的狼了吧？ 你太高看自己了，你顶多也就是一披着人皮的黄鼠狼。 来来来，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不是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吗？你这么做可是不尊重老人啊。 咱俩别一个跟苍蝇一个跟苍蝇拍似的。 干嘛？ 你头发 那么剃秃子？ 人说剃了长头发不好啊。 挺好看的。哎，说正经的，给我帮一忙吧。 不帮。 那算了。 那我还是帮吧。 我要去旧金山几天，想请你帮我看一下花店。关键是我那儿有几个学中文的孩子，我不想让他们落了课。 我可讲不了课，我自己中国字还没认全呢。 没谁让你讲课，就是让你帮我盯着他们复习，别我一走就放了羊。 那行。你到旧金山干嘛去？ 见个人。 见谁呀？男的女的？ 你这人好奇心怎么那么重啊？我见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是随便问问，关心你，怕你交友不慎。现在骗子多多呀。 有你这碗酒垫底儿，什么样的骗子我都能对付，你就放心吧。你走了啊。 想我的时候来个电话，别找替身啊。 我要是找到一见钟情的，一定带回来，请你给我把把关。 几天以后，李青回来，发现花店门前停满了警车，心里一下凉了，以为又出了什么事儿。 趴下！ 趴下！ 趴下！ 趴下！ 老实点儿！ 老实点儿！ 老实点儿！ 老实点儿！ 少废话！ 少废话！ 那个， 少废话！ 少废话！ 同学们，这是我们的李校长。 校长好。 No, 应该说校长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同学们辛苦了。 别说了，这是蒙吹帕克警察局给你开的支票，一共是5000，10个警员，一星期3节课，每天2小时，8周结业， 就是教他们一些跟治安有关系的简单对话。 蒙氏警察局管辖的地区住的基本上都是华人，又多一半不说英语，这你也知道，警察又不会说中文，所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经常造成误会。有几次因为语言不通，警察让他站住，他还往前走，差点开枪把他崩了。 我知道你花店生意不行，可是你有教中文的 license， 我就主动找警察局联系，给他们警员办一个中文速成班，警察局正为这事发愁呢，所以特痛快就把学费给交了。事儿我跟你说清楚了，钱我一分不少的交给你，办不办这个班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要觉得这事儿你吃了天大的亏，你就把钱给人送回去。有上赶子想挣这份钱的，真是他们有点多余。 李青转怒为喜，把给刘媛买的一双鞋递给他。 这是我从旧金山可以买的，你要不喜欢出了门就可以扔了，学费一人一半，算咱俩合办的。 说实话你这人挺没劲的，我真有点烦你。 晚上我请你吃饭。 请出示。 请出示 你的证件。 你的证件。 Good。 请小心开车。 请小心开车。 Good。 吃了吗？ 算了。 吃了。 吃了。 吃了再吃点儿。 吃了再吃点儿。 好。现在把老师教给你们的练习一遍。梁梁、圆圆，你们两位现在你们是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见面了，迎面走来，要互相打一个招呼。 梁老师。 哎，李青，来来来，看我的学生给你表演表演。 校长 吃了吗？ 吃什么吃？没吃呢。 老师，没吃怎么说？ 没吃回家吃去吧。 没吃回家吃去吧。 你怎么搞的？他想不想干了？ 我又怎么了？我这不是挺努力的吗？ 教警察的时候你就净教些不三不四的话，我没理你。现在教孩子你又来这一套。咱办的可是正规学校，不是相声训练班，你得认认真真的备课。 你以为我张嘴就来的？我教的这些都是经过几宿没睡琢磨出来的。孩子们的学习热情空前的高涨，课堂活跃，没睡觉没走神的，家长都反映孩子们的中文大踏步的提高。 回回我说你一句你有八句等着我，我们总得教孩子们一点有用的知识吧。 你瞅这帮孩子中国话还没说利落呢，我教他们荷塘月色他们也得听得懂啊。咱们得因材施教。我也想今天晚上就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今天大踏步的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谈恋爱还得先从眉来眼去、拉手、亲脑门开始，然后才能那什么呢，是吧？得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入手，然后再说其他。 反正你总是有理。 以后可不许动不动就闹情绪，对我个人有意见允许，但不要影响工作。要协会严格要求自己。 嗯，那我上课去了。 去吧，孩子们都等着你呢。 哎，怎么赶紧教育我了？ 1 2 3， No， 又错了，咱们教过这句，再来。 我数数啊，一、二、三， 茄子。 孩子们和警察们同期毕业了，刘媛、李青的心里却空落落的。 上一阵出事，度个假，我可有好几年没这么累心了。 度什么假呀？我干得正来劲儿呢。我还想趁着这假期再开一个班呢。 你饶了我吧。 咱俩的关系也该往前迈一步了，工作生活要劈头并举。人美国警察都知道鲁迅关爱卿是谁了，咱俩可还没那什么呢。 一说正事儿你就往这事儿上拐，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你怎么跟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似的？ 你要老是让我经历风雨，不让我见彩虹，那我可就真跟你保持工作关系了啊。 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又怕伤着你。 你还少伤我了，我心都碎好几回了。 你看啊，我来美国三年了，一年一个变化，这你也看见了。可是你呢，都来十年了，我三年前见你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我不像你似的挣钱没够，我觉得享受生活的每一分钟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我十年美国生活的最大收获。说正经的，我拉你去阿拉斯加看冰湖吧。 我想趁这假期备备课，你去玩吧，放你二十天假。 去不去吧？你说。 不去。 去不去？ 不去。 不去我自己去。 刘元儿只得独自一人出发了。一天晚上，李青接到了刘元儿的电话留言。 李青，我是刘元儿，假期过得怎么样？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要结婚了，是个美国女孩。我们是在十天前认识的，她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我的，轰都轰不走。莫妮卡知道我很喜欢你，她很想见见你。你明天有时间吗？我们请你吃顿饭，也请你帮我把把关。拜拜。 听到这个消息，李青掩饰不住自己的失落。第二天，他浓妆艳抹，分外妖娆地出现在刘元面前。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新娘子呢？ 是未婚妻，她去洗手间了。 谢谢。 谢谢你能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希望你能和莫妮卡成为好朋友，她特单纯。 祝贺你啊，终于找到意中人了，是一见钟情吧？ 也谈不上一见钟情，但是我们一聊吧，就觉得特默契。你知道我的英语也不算好，可是我还没说完他就全明白了，真是挺神的。 那不是挺好的吗？ 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好，有跟你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干嘛非跟我比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是故意拿他跟你比，我就是忍不住这么想。真的，李青，可能你对我无所谓，可是我心里还真放不下你。主要是莫妮卡让我特别感动，我要是不跟她结婚，就觉得特别过意不去。其实我心里特矛盾。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既然人家那么单纯，对你有那么痴情，你总得对人家负点责任吧。有些毛病你真得改改，不是我说你，你呀，不是说你有多坏，也不是说你品质有多恶劣，你就是特别没谱，给人感觉吧，特别靠不住，瞎话张嘴就来。挺大岁数人了，也吃了不少亏，你总应该懂得一点起码做人的道理吧。你倒好，就跟永远成熟不了似的。我说你这些你别不爱听啊，真的，我这真是为你好。 是是是，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觉得你说的都对。可是莫妮卡吧，觉得这些都是我的优点。我们俩也聊过，你比如你说我没谱，可是在他眼里我这是不循规蹈矩。你说我不成熟，可是他恰恰认为这点是最可爱的， 不世故，童心未泯。这西方人和东方人的价值观点就是不一样。我也不是说你的看法就是错误的。美国女孩吧，爱就大大方方的爱，他们不觉得主动追求对方有什么不光彩的。中国女孩吧，明明心里喜欢，非要做出不喜欢的样子，到头来害人害己。我不是说你啊，你没这么傻，我就是想说我挺感激莫妮卡的，将心比心嘛，她要是也让我猜来猜去的，我早烦了。 李青气得猛喝凉水，猛嚼冰块。 李青，你岁数也不小，也应该想想自己的事儿。能找个情投意合的当然是最理想的，我和莫妮卡就是正好撞上，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你得实际点，跟你条件差不多的人也大概一说得过去就行了，真的也就是个伴儿。 什么叫差不多就行了？干嘛非得找一伴儿啊？不找要怎么了？宁缺毋滥，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该怎么办，用得着你来教我吗？ 你别急嘛。 我怎么急了？是你急了吧？ 我这不是为你， 用不着。 李青被气得再也不能容忍，躲到洗手间痛哭。平静下来之后，他发现洗手间里除了他和一个美国老太太之外再无旁人，又破涕为笑。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你的心上人没在洗手间呀、是不是跟人私奔了？ 我的心上人刚抹了口红从洗手间出来。 我要是不来呢？你不白等了？其实我也就是一念之差上了你的当了。 那也不白等，你不来说明你心里没我，根本不在乎。 别臭美了，来了也不在乎你。 那你生那么大气，一劲儿喝水，女的生气就爱喝水。 讨厌，你怎么那么讨厌呢你？ In your arms so tight, you let me know everything's alright. I'm hooked on a feeling. I'm high on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It's as sweet as candy. This taste is on my mind. 刘媛、李青这对恋人终于双双携手出游了，他们开着房车到处跑，玩得十分开心。然而好事多磨，刘媛突然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他决定回国。 机票买到了吗？ 买了，明天中午呢直飞北京。 你妈怎么就突然得脑血栓了？ 我妈就是想我想的，我这一走就是十几年，中间就回去过一次，还没怎么在家待着，养我这儿子算是白养。 这是软化血管的特效药，拿回去先给你妈吃着，好的话我再寄。 谢谢。你能帮我办件事吗？ 你怎么那么客气啊？什么事你说吧。 我把房车交给车行了，我留的是你的电话，他们把车卖了会打电话通知你， 麻烦你先替我收着，别人我信不过。 你把房车卖了，那你回来住哪儿啊？你是不是急着用钱呀？要不你先拿我的。 我有钱，我可能不回来了。我想在北京找个工作，我不能再离开我妈了。 那我们呢？你是不是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你好容易才在美国站稳脚，又刚开了自己的店，你犯不上为我放弃什么。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咱俩的关系还没到谁也离不开谁的份儿。说起来认识有三年了，可实际上真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就是十来天，而且所有倒霉的事还都让咱俩赶上了。 你用不着拐弯抹角的，你是不是想说你要不跟我在一起，你妈就不会出事儿？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 你就是这意思，用不着躲躲闪闪的。 我是想说我这人太方人，别把你害了，不如就做个好朋友。 刘媛，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我不想。 刘媛的话伤了李青的心，李青愤怒地开车走。 遥控玩具、调 频收音机等。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刘媛睡着。他梦见许多年以后，在美国的一家养老院里，他又遇到了李青。那时他们都已老态龙钟，他后悔万分，醒来时泪流满面。这时旁边有人递过一张纸巾，刘媛吃惊地发现李青笑嘻嘻地坐在他身边。 没想到吧？ 你怎么在飞机上？ 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啊。 我记得我旁边坐的是个男的，怎么变成你了？ 我跟他换了。梦见什么事儿了？哭得这么伤心？ 我梦见咱俩老的都不成样了，才又见着。好像是在养老院里，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后悔年轻的时候不该跟你分手。 其实你一跟我说要回去，我就想好了要跟你一块走。 我嘴上那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 怎么了这是？ 突然飞机一阵颠簸，机舱一片混乱。 我们非常抱歉的是，飞机出现了一些机械故障，我们正在全力的排除，大家保持镇静，不要离开自己的座位。对方是机外，大家穿好救生衣，就是 又赶上 了座位下方。如果您想帮助您， 我算把你给害了，真不应该上飞机。我要是死了，一定替我到医院看看我妈，千万别说我是摔死的。 我一定去。 算了，我死了你也活不成。